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电信盈科将户外工程维修保养同其他技术维修等五个工种外判，受影响嘅员工可以自雇成立公司承投电盈嘅服务。发言人话，估计适合参与呢个方案嘅员工约1000多人，但强调呢个并非上限目标。从事机流路线路工程嘅电盈职工总会主席郑俊文话，方案未提及会否补偿俾离职后自组公司嘅员工，而三年合约保证未必能够确保员工自组嘅公司有足够工作量，所以初步认为不太吸引。电盈联商会嘅代表认为，如果公司能够提供类似较早前嘅离职补偿，将有助吸引员工自组公司。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宣布成立一个政策委员会，协助行政会议研究各部政府部门提出的意见是否同其他部门协调。委员会要会量度个别政策实施眼表是否得到立法会同市民接受，以及是否符合行政长官的政策议程。三位司长同11位问责局长都要出席该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另外，政策委员会下会成立两个小组，分别就提交立法会的附属法案和土地征用提出意见。马湾对开晚上发生撞船意外，没人受伤。事发晚上接近11点，一艘拖船拖住一艘等船航行，等船撞向一列石牌，船身入水。在台北，陈水扁总统强调，军队要为台湾的生存发展而战，为百姓安全福祉而战，谁要侵犯台澎金马，谁就是敌人，这一点绝不能有任何的模糊和怀疑。陈水扁在93军人节发表电视谈话，重申台湾的未来只有人民才有权利作最后的决定。他又说，对岸除了民工武逼，更全面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所以台湾不能有自我矮化、委曲求和的幻想。总理朱镕基在南非出席可持债首脑会议期间，会见英国首相贝里亚。朱镕基说，中英建立外交关系30年以来，两国关系克服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推动中英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朱镕基又会见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讨论双边关系。在日北韩人企图闯入驻北京的外国大使馆被公安拘捕，目击者说，10多名北韩人用木梯企图爬入厄瓜多尔驻华大使馆，被公安阻止，其中至少8个人被捕，另外4人负伤逃去。在现场的一名外国记者说，一名德国摄影记者被没收录影带。财经消息，纽约股市因为美国假期休市，伦敦股市报4180点，下跌46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888点，比本港收市下跌8点。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左右，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中期的天气，天晴炎热，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和缓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有局部地区性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稍后转吹北至西北风4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转吹北至西北风4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有零星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西部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东部吹北至西北风3至4级，西部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6公里；东沙冇风，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This is Radio 2. Oh,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因為我有陣時成日發小姐脾氣啊咁樣咧，不過咧佢話我依家改咗好多啦，喺我前面嗰度一一樣樣啊，又喺度認叻啊咩啊咩啊，我口才好勁噶，你唔好得罪我啊，我波咪打係咁喎。 學業嗰方面咯， 係 都係成為佢哋笑嘅對象之一咯。我數學唔得噶， 我攞個歌唱冠軍咯，全民遊戲過後為林仔都放手。 天仔乐园希望各位同学仔翻学俾心机啲啲，眼瞓瞌少啲啲啦。 阿 Jack 啊，一阵放工揾节目咯。 唔啦 ，Tony， 我嘢做啊。 要加班啊你？ 我唔系，我参加咗啊进出口业技能提升计划训练课程，今晚上堂啊嘛。 有咩学先？ 哦，佢哋课程咧多元化得嚟有实用噶噃，嗱，好似普通话同埋中文书写啦，贸易知识同埋报关同埋保险合同之类啦，仲可以申请学费津贴啊。提升咗技能之后啊，老细开心咗，个饭碗啊自然稳阵好多啦。 点报名先？ 第二时啦，即刻打电话2836-1234查询，仲可以上网 www.info.gov.hk/emb 睇下添。 借啲游戏机打嚟玩下得唔得？ 得。 借只 MD 嚟听下得唔得？ 得。 借件靓衫嚟着下得唔得？ 得。 好多嘢都可以交换嚟用，但系针筒就绝对唔可以，因为艾滋病可以透过共用针筒传染。而美沙酮服务可以帮到吸毒者重过新生，要知多啲可以打援害热线2112-9977，缓减毒害，共创美好将来。 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 夜爸爸，我真系笑到痛。 欢迎大家嚟到夜妈妈与夜啪啪， 系 咁啊！ 开学嘅日子啦，好多朋友翻学啦吓，咁啊翻工继续翻啦， 冇错。 今日都系我哋特别嘅日子嚟嘅， 特别嘅日子嚟嘅，因为今日咧系即将咧系将会举行咧我哋咧逢星期日嘅呢个主办嘅黑色星期一啦，咁啊。咁啊，雲海咧今日咧已經係著翻上個禮拜嗰件黑色嘅衫啦，咁啊亦都係沖咗涼，咁啊 gel 咗個頭入嚟噶啦， 係啦，立翻上個星期要立嗰個頭啦嚇。不過咧，即係每一次咧見到雲海咧，佢一早早嚟嘅時候咧，都會咧同我哋咧就傾談一番噶。點解我哋頭先喺度笑啦嚇？咁啊，因為咧隔住呢個玻璃窗嘅出邊咧，見到阿 Tana 啦同阿雲海咧，佢哋兩個傾到興高采烈啦。咁啊，原來 好投契兩個都， 呢啲面部表情好得意。 我覺得佢兩個其實如果結婚係好啱，好啱。阿 Tana 就如果佢即係能夠係嘛解除呢個身上邊嘅藥咧，就可以同阿雲海係嘛步入教堂，咁啊幸福嘅一對。 咁啊，多謝你嘅撮合喎，其實 Jason 唔使客氣嘅，唔使係。咁啊，雲海今日咧就將會咧揭露咧呢個美國究竟喺1969年7月20日咧有冇登陸月球啦？ 哇！我真係覺得呢個簡直係一個大笑話。我其實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呢一個係假嘅消息。 有㗎，聽過㗎。咁啊好多傳聞嘅，咁啊其實咧仲未證實。咁啊雲海今晚咧佢就會試圖咧同大家傾談好多嘅疑點，等大家自己去判斷係嘛？ 係啦，我係上三，應該係 三个礼拜之前我听个胡乐言咧无端端讲过呢一个话题，咁、我先知道吓咩讲咁样嗬，信咗咁多年， 讲咗好多年噶啦，系讲咗好多年噶啦，有好多嗰啲疑点大家其实都听过咧，譬如系真空里边点会有风啊， 啊咁应该系话之前又会甩啊咁样， 咪就系咯，就是、有风 咯、啊。咁、听完之后你话咦系， 跟住话收到啲 email 啲听众咧就 email 嚟咧就话啊，你知月球上面咧佢哋登陆月球嗰时影嗰啲相咧，啲相会有疑点噶、啊，因为咧嗰个太空人嗰个面罩咧反光咧就见到第二啲嘢噶，其实唔系喺太空噶。 嗱，雲海啊， 咁啊，仲有好多咧，就係譬如佢話都系唔好讲住啦。 系啦，应该先讲啦，留翻交俾云海讲。 云海又带咗一沓嘢嚟，收收埋埋，而家摆咗喺佢格拉底嗰度夹住，死都唔肯放低，死都唔肯掹出嚟。咁就系我哋去解剖佢嗰个夹住嗰啲嘢噶啦。 好想知道究竟佢一个衣柜里面有几多件呢黑色衫噶啦？ 佢系一式十二件嘅。 我上个星期卒之留意咗啦，佢真系咧步行翻佢屋企嘅时候系好快， 好闪烁噶吓，一掟过咗嘉玲嗰度嗰 弯咧，就即刻闪噶啦， 唔系佢成消失人群之中啊！ 究竟 好嘢啊！ 佢系咪真外星人嚟？我哋应该十二点啊，同大家十二点半嘅时候同大家征服吓。呢个时间啊，我就喺度留住喺度先啦吓。依家 Jason 咧都会出现嘅，一阵再见，喂。美国人登陆月球呢件事究竟系真定系假？十二点半话俾你听。只不过喺度谂，若果呢个系假嘅话，呃咗呢个大话，收埋喺心里边咁耐，都几辛苦啊！ 绵绵的梦，像清风那般，绵绵的梦，只可远观。从他忧郁不欢眼内，藏着了是诱惑神采。 刘美君 Man in the Moon， 凌晨嘅十二点十四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夜妈妈夜爸爸。Hello， 你好，我系彭晴啊。 收尾时间咧，十二点半嘅时候，我哋会有黑色星期日，将会为你揭开美国登陆月球。究竟呢件事咧系真啦，亦或系假嘅啦？吓，有啲疑点咧会同你逐一咧就系分析一下嘅。不过咧，美国登陆月球嘅呢件事，我谂大家都好熟悉，就系嗰位太空人，就系Neil Armstrong 岩士堂。咁佢咧就系第一个咧踏足月球嘅人。咁啊，曾经讲嗰句说话咧，就话我嘅一小步咧就系等于地球嘅一大步啊。咁但系其实喺呢个登陆月球旅程咧，唔单止有佢一位太空人嘅，仲有几位太空人嘅。咁另外，第二位踏足呢个月球嘅太空人咧，佢叫 Edwin Elwin， 咁啊，佢系第二位踏足呢一个即系月球嘅人啦。咁原来咧，当佢哋翻到地球嘅时候咧，咁啊开咗一个记者招待会，咁啊大家咧都将呢个焦点咧集中喺呢个岩士堂身上。咁今日咧，因为佢系第一个即系喺月球上面行路嘅人，咁大家都忽略咗呢个 Elwin 啦。咁啊有记者咧见到佢被冷落咧，好醒目喎，咁佢又问佢啦：喂 ，Elwin 啊！其实咧，由岩士堂咧先登陆月球咧，成为第一位登陆月球嘅人啦，你有冇觉得好遗憾嘅啫？啊，如果呢个问题俾着你咧，你会点答啦？当时咧，全场所有嘅人咧都望住佢。咁啊 ，Elwin 点答咧？佢话啦，佢话：各位，你千祈唔好唔记得啊！喺回程翻嚟嘅时候咧，我系第一个踏出太空舱，咁啊，所以咧，我就系第一个由其他星球嚟到地球嘅人啦。所以有时幽默感的确可以救人一命，只不过如果呢件事是不是真的话，这个幽默实在太大。 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有的人说有秘密会跟月亮说，那究竟月亮有秘密会跟谁说呢？难道真的跟嫦娥说？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每个人心里面总会有些秘密的，那这些秘密可能只是得自己知，不想跟人分享，连最亲密的人都不想说。这些秘密最好都是自私啲啦，唔好讲俾人听啦吓。咁就算呢啲好私人嘅秘密俾人知道咗，最多都可能俾人哋觉得，哇乜人咧咁嘅咁。咁但系如果一个影响全世界嘅人嘅一个秘密，话俾你听系假嘅，咁究竟你嘅反应会系点咧？你嘅反应会系我一早知啊，抑或系我唔信，冇理由系假噶？定系哦，乜有咁嘅事咩？我唔记得啦。我都好想上月球睇啊！一齐证实一下究竟系真定假？ Clear Italy, Fly Me to the Moon。九月三号星期二嘅凌晨啦，稍后时间搭半咧，会证实一下，揭开一下究竟美国登陆月球呢件事系真定假。呢、這个时间咧，想为你讲下天气方面啦。听日又要翻工，听日要继续翻学啦。咁啊，我谂你嘅心情啊，我谂你嘅紧张啊，都应该习惯咗少少啦。今晚我谂你呢个时间应该都会眼瞓早啲嘅，琴日可能紧张得滞啊嘛，系咪啊？天气方面咧，大致都系天晴啦，亦都有几阵骤雨嘅。最低气温咧有27度，日间天气非常炎热，最高气温咧有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本周中期系天晴同埋。继续炎热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嘅湿度咧系76%。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陶喆嘅新歌叫做《讨厌红楼梦》啊。 黑色星期日。 十二点搭正半啊，各位凌晨吓，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一个非常之适合听月球嘅一个气温俾大家欣赏吓。 月球气温尤其系好冻喎， 好冻 系好冻咁，但系唔关你事嘅，你而家喺屋企咧，只要除晒啲鞋，除晒啲袜咁啊 ，make sure 啲脚趾系爽嘅，系嘛？ 冲个凉未啊？ 冲个凉系嘛？或者唔冲凉咧，你特懒嘅话，可以就咁浸下脚，洗脚，跟住先翻翻上床啦，因为要俾首歌大家去洗洗脚，舒服啲啊嘛，云海。是吧 有去歌啊 你又怕不夠時間 我們準備整疊東西啊今天 因為今天好多嘢要講希望呢即係要返學嘅聽日嗰啲學生哥呢 快啲瞓啦 捱到兩點 或者唔好捱啦而家快啲瞓啦費事呢家庭會發生啲 糾紛 糾紛㗎因為而家十二點半你係應該瞓覺嘅時間咁你應該係唔好聽收音機㗎唔該你應該即刻去瞓覺下咁聽日你可以上網聽返呢度係夜媽媽與夜爸爸我哋有 internet 發明咗之後呢係好偉大㗎、你可以 相同 你可以呢返屋企先至再聽過而家希望各位小朋友聽日要返學嘅Good night， 今晚将会好好听噶。Good night， 咁样吊人噶， 唔系希望佢哋真系瞓觉啦。唔好赚，你而家今朝咁睇报纸啊，因为上网啊，要攞刀啊， 系我 对峙大佬同屋企人。喂，嗰个系生你出嚟嘅，唔该。刮自己一巴，谂清楚啦。你揾把刀指住边个啊？ 咁瞓啦， 快啲瞓啦。 听唔听到爸爸讲啊？ 系啦，夜爸爸叫你瞓觉啦，拜拜。OK， 咁我哋开始。 我谂起大人喺度啦，吓。 系啦，系啦。我咧首先咧就要讲翻，就系、是、我上个礼拜都讲啦。如果咁问，当晒所有啲月球关于月球嘅。即係一啲陰謀論嘅時候咧，我之後咧， 你就會冇命，下個禮拜就會拍停咗啦。呢個節目 我都驚嘅，唔係咁就會講翻咧，即係我之前講翻阿京兆呢套戲咧，我就講翻一個真相俾大家聽啦。呢套戲咧 ，original 原裝咧，我係完全知道呢個導演咧，係抄自一件真人真事。呢件真人真事咧， 參考亦話抄咧，因為我讀小學嗰時候咧，我就會中意用參考呢個字眼， 抄 就多過抄， 抄 即係佢冇俾 one reference 佢嘅。 抄嘅，咁咧就但系大部分、絕大部分人都唔知嘅，而呢件事亦都絕大部分人唔知道。我谂呢件事咧，你香港全香港得我同阿 Moon 知嘅。 系阿 Moon 就系以前香港嘅 UFO 嘅会长嚟啦，UFO 会会长。 咁咧，所以我就讲晒登陆月球呢单嘢之后咧，我先会讲翻。 好，咁啊，即系 make sure 要吊住大家。 系啦， 唔好意思啦，咁啊，云海又中意用呢啲咁嘅伎俩，我喝住佢唔好噶啦，但 佢 系都 要做，系嘛？咁月球嗰啲嘢啦，唔好叫我哋人啊，等好耐啦。 嗱，其实咧讲翻咧，即系我要讲，即系我要讲翻成个背景先，因为成个故事我真惊有啲嗱，而年轻啲嘅又唔知咧，我哋呢啲年轻嘅都唔系好知， 我都系唔好知嘅，咁咧就少少，我唔系扮细，系真系唔系好知。 其实啱嘅，因为你知道而第一次所谓真实嘅人类美国人啦登陆月球。嘅時間就發生1969年嘅7月20號第一次啦。咁之後由1969年至到1972年咁呢三年時間裏面咧，就美國先後咧就send 咗阿波羅嘅11至17號上咗去月球，13號就失敗咗啦。 13號失敗咗啦，連氣都有做咗啦。 係啦，冇錯啦。 康漢斯 係啦，就6次係所謂成功登陸地球， 就踏步咗落去噶啦。 係啦，係啦。咁之後咧。就去到1972年嘅12月咧，之後咧就冇再派過任何嘅太空船。 其實點解咧？因為佢啲科技有時話派啲嘢去譬如去火星咁樣啦。譬如今年射一個嗰啲叫做無人駕駛嘅遙控機去火星咁樣。佢話3年後 可能佢哋已經發明咗另外一樣嘢咧，係會快過會爬呢一個三年前射上去嗰個頭，去咗火星先嘅嘛。咁點解佢1969年至1972年上咗咁多次，成功登陸咗六次啦，都叫好多次。 冇錯，冇錯。 在世界各地嚟讲，咁系得佢上咁多钱。冇错，点解佢唔继续上咧？科技系咪应该继续先进到根本系唔需要搞咁多嘢？系咯，即系已经有降落嘅地方，有晒 target， 画晒十字喺地下，系咪先？ 其实咧，你问呢个问题咧，系非常非常之好嘅。尤其实去到1972年之后、一段长嘅时间，例如嗰阵时去到72年，去到70年代尾咧。美國已經唔再計劃去即係派任何嘅太空人同埋太空登月球嘅計劃咧。其實當時已經好多人覺得，喂，咁點解你唔做呢？ 因為會唔會係因為佢哋已經去咗幾次，咁唔去咯，去第二啲地方。 你去咗幾次冇可能，你登陸咗嗰幾個鐘頭啫嘛。 係冇錯， 你點可以幾個鐘頭咧？可唔可以代表你去咗地球 其實真係好少，因為如果你講翻 NASA 自己講嘅記錄啊，佢哋六次登陸月球嘅總共，即係太空人落咗月球去步行啊、做嘢、拍嘢啊、攞 sample 啊等等嘅時間咧，六次所有嘅行程夾埋咧係唔過四日啊！ 嚇、 哦，即係你 少嘅啫。 你嚟地球四日，你去得邊啊？ 係啊，係每一隻六次夾埋唔夠四日啊！講緊 你話去曼谷啊，咁都去四日， 你都去唔到。 你話去三日，你係咯？你話每一次去三日都 OK 係嘛？咁、 okay, 如果六次夾埋都唔夠四日，咁又講唔成理由。 講唔成理由。咁之後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大家都咁多年嚟，我哋呢啲咧就係、是、我哋出世之後佢先登陸月球噶嘛？你明唔明啊？ 唔 係， 佢為咗慶祝我出世。 係啦，即係阿 Jason 嗰啲係啦，出世嗰時登陸月球，阿彭城一定係 出咗世。 出咗世。 登陆咗之后好耐， 系啦系啦系啦， 好耐噶，细个唔紧要，最紧要里边有嘢啊嘛，系嘛？ 咁即系你就会即系大部分我哋知道话美国登陆月球所有嘅嘢咧，都系后来我哋大咗， 系啊， 听翻啲人讲、就已经系一个事实咁摆俾你听。嗱，呢个系啊，嗱，美国登陆月球啦，由一个69年第一次最出名，去到72年之后就冇啦。咁一路都系讲翻俾你听呢啲故事。咁我谂，尤其是香港啦吓、绝大部分嘅人咧。都冇真真正正咧，係攞翻個 NASA 嗰個紀錄片咧， 冇人係咁啦。大佬電視播咗，咦登陸咗月球喎、啊，鼓掌 OK， 仲 打牌為紅中，轟 呢啲嘢係即係科學家話俾你聽，你除非你即係對科學有研究嘅，否則你唔會深入考究噶嘛。即係好似啲科學家話俾你嗱，天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十幾粒唔知幾粒嘅星星㗎，係咁多㗎啦，你一定會相信咯。 同埋嗰時啲電視先至啱啱係嘛， 即 係彩色電視都未有， 係冇錯冇錯 先。咁佢已經話登陸月球，咁你都會震驚。而相信啦， 同埋咧又要講翻嗰個背景就係咧，當時咧，你知唔知美國登陸月球嗰即宣傳咧就講得好勁嘅，而成個過程咧由美國發射呢個穿梭機上去啦，之後就發射個火箭上去啦，係啦，之後就抌咗個唔係抌嘅，即射咗個太空裝，就嗰、那個 連埋個座， 冇錯啦，嗰、那個所謂嘅應該點形 ？Fire 即係嗰個推進器嗰個引擎嘅一個，係 啦 係 啦， 發射器啦， 抄翻個相俾大家睇先，俾你兩個睇應該咁講。 我直定坐過嗰度裏邊噶啦， 係咪啊？即係 我去到代表咧太空總署嗰啲去新加坡嗰時有個 tour， 咁我就衝入去嗰度、太空館，我又去過嚇細個。嗰時咁啊，扮月球啊嘛，俾你攬住條尿片咁樣喺度彈下彈下。咁我細個已經唔相信咁樣叫似月球噶啦。 即係你知道其實有啲嘢嘅。 唔係，我細個已經唔會玩嗰個立嗰、那個，即係好似 sumo wrestler 咧，即係嗰啲雙撲手嗰啲咧，佢抽住你嗰位，跟住你彈下彈下，就話月球係咁噶嘛。我細細個已經覺得有冇搞錯啊？ 係咪呃人？ 哇，都幾叻喎呢個小朋友。 月球咁樣有條繩咁楞住我，肯定唔似啦，無重狀態咁樣。揾笨冇入去玩。 你嗰时几岁啊？ 咁十岁到嘅。 哇！有十岁已经呢、這个细路仔都系唔少嘢吓，咁样就相信 啦。 呢 个咧 系 啦 系啦， 个左啊嘛，即系 即系个喷射嗰个太空舱、那個。 结果咧系净系嗰个三角形上面嗰个位系弹出嚟， 即 系 下边 嗰个 系四个， 嗰 个 系我哋发射佢离开月球表面噶嘛。 冇错，完全知道。我觉得啊 ，Jason 嗰个科学知识好好。 唔系我有睇啊、這個，我系好专注。 咁 我 想讲翻个背景先，咁因为嗰阵时咧系听埋先啦。咁嗰阵时咧就因为佢要美國顯示佢自己嗰個科技進步啦，同埋佢主要啊，主要佢係想俾蘇聯，當時蘇聯咧係一個示威嘅，即係話，因為蘇聯咧係佢做咗好多第一嘅，例如第一個人造衛星係蘇聯射㗎啦，第一個太空人加林咧 就亦都係飛去太空係蘇聯人嚟㗎啦，亦都第一次嘅太空萬人亦都係蘇聯人嚟。 所以美國人就一定要爭翻一口氣啦。係 啦，其實咧 第一啦。 原本咧係蘇聯咧係會首先登陸月球嘅、嗯，因為佢喺美國登陸月球之前嘅幾年咧已經計劃咗登陸月球嘅計劃㗎啦，係蘇聯啊。咁、 嗯、 所以美國係要爭。一定要同佢鬥快，因為佢唔可以比蘇聯快過美國。 喂，如果佢快過佢當年，而家可能世界強國係蘇聯。 係，不過 所以咪叫美國即係、就是、美國叫蘇聯解體咯。如果唔係都唔會咁 啦。係冇錯。咁之後竟然係美國爭先咗，之後仲要同全世界公佈咧，我哋美國咧就要登陸月球啦。而登陸月球嗰陣時咧，成個過程啊，講緊成個過程，由佢脱離嗰個主體嘅火箭啦，一路去到個軌跡嗰度。去到月球嗰、那個上空嘅軌道、嗯，一路嘗試降落嗰下咧，一路成個過程咧喺美國全個美國，包括當然 現場直播， 現場直播係 live 嘅，當時仲有咧係個黑白電視啦，咁下邊咧就寫住咧 live from moon， 個moon 係斬下斬下斬下斬下咁樣嘅。 點解斬下斬 下？即係話俾你聽係 moon 啊 ，moon 係 啊， 係月球啊，各位 係 啦，唔係地球啊。 哦，要呢啲字斬下斬下，我以為你睇緊畫面。 唔係，睇個字斬。 即係話俾你聽個嚴重性啊， 係 爭啲用咗紅色嗰只， 係啦 ，highlight 咗， 可能用咗噶啦， 黑白嗰陣時。 咁所以成個過程係現場直播俾全世界睇嘅，即係當然未中國嗰陣時未有接收到啦，即係熱。中國官方就可以當然接收到，但係民間咧就美國同埋歐洲好多蘇聯啦，亦都睇到成個過程嘅。咁成個故事就係咁樣開始嘅。咁之後咧就六次嘅登月之後咧，你知道啦，美國人就攞咗好多嘅拍咗好多個片段，拍咗好多喺月球上面佢哋做嘢嘅片段啦，拍咗無數咁多嘅相片啦。之後講緊係登陸月球嗰啲相片啦，即係唔係講緊人造衛星影嗰啲啊。咁拍完之後咧，咁一路開始 嘅相片， 係啦，咁就 send 翻落嚟地球，咁之後一路咁多年，由70年代開始， 我哋都係睇嗰張 Man on the Moon 嚇、啊，你真係講緊 就係岩石堂企喺度，向住太陽嗰度咁樣，跟住嗰個反射咧， 呢張係啦，呢張咧就已經咧 係，如果你留意到嗰個反射，冇錯就係呢張相，留意到個反射咧，嗰個玻璃面咧，佢嗰個水銀鏡咧，即係而家你嗰啲車好中意用啲水銀鏡， 冇錯冇錯， 係。反射到啲嗰啲射燈咁嘅， 即係留意翻嗰個手錶廣告用嘅呢張相嘅，大家可以睇下。 係啦，咁佢當時我唔講翻呢幅相住，應該慢慢講。咁、之後其實由成個70年代去到80年代咧，就開始有啲聲啦，即係有啲嘅專家，唔係講緊我哋一般嘅市民，主要嘅聲音係來自邊度咧？係來自所有嘅歐洲國家，包括最先講嘅係法國啦、德國啦、西班牙啦、盧森堡啦、比利時啦，等 佢哋嘅太空總署。 佢唔係嗰陣時仲未成立啊，嗰陣時70年代研究緊嗰陣時，去到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1978年歐洲太空總署慢慢即正式 係 啦，好似嘅。咁其實我都懷疑呢件事係激勵咗佢哋要成立太空總署嘅歐洲， 就係想上去影張相嚟證明你冇上去。 唔係，咁嗰陣時就係佢哋研究緊，就點解？因為佢覺得好多個相片同埋影嘅嘢咧，係有啲唔合乎而家嘅物理學嘅現象嘅，同埋唔係好合乎嗰啲光學嘅現象嘅好多嘢都。咁於是乎，去到差唔多80年代頭咧，佢哋喺美歐洲太空總署咧，直情係開咗啲會嘅。直情有一次咧，係試過開會對外公佈咧，佢就懷疑美國太空總署 NASA 咧有部分嘅相片同埋嘅 video 咧，可能係假嘅，係捏造，係 即係係公開 公開咗嘅，公開咗講嘅。咁但係呢啲公開表示懷疑嘅係歐洲人講先嘅，即係唔係。而家嗰啲我哋嗰啲所謂嘅即係懷疑論者，或者係一啲蘇聯人，或者係一啲美國自己人，係歐洲人首先懷疑嘅，因為佢哋歐洲好多科學家就覺得唔係、即係冇理由咁嘅喎，即係懷疑好多嘢。咁已經當時嚟講咧，佢就有好多嘅論據嘅。咁我逐個論據而家開始慢慢講俾大家聽。咁首先就係咧，當時我去到。我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初，我就開始接觸到呢啲 information 咧，就覺得點解話佢假咧？ 你咁早已經即係知道呢啲？ 咁有人講啊嘛，咁我就嗰陣時好神心嘅，我就去租翻阿波羅十一號登陸月球嗰個紀錄片，我就由頭睇一次，再睇一次，再睇一次。咁你會覺得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嘅，嗰個奇怪現象就係點咧？當時咧一路嗰、那個 而家仲有得租嘅， 仲有得租，甚至而家我知道太空總署係。出咗 DVD 係太空轉接自己買啊！ 可以去留意一下，自己睇 下。第一次咁，你直情嗰個太空艙咧，一路咧沿住，即係佢降落唔係就咁成架嘢砰咁降落噶嘛，佢沿住月球嗰個軌道咧，慢慢一路向斜咁樣 線落去咁樣降落嘅。首先嗰邊嗰陣時啲科學家已經覺得，喂大佬點解個降落嗰、那個嗰、那個 angle 係角度咁奇怪？ 因為佢咁樣一落去。 即係一路由三尺距離地面三尺、兩尺、一尺， 係啦，冇 錯，係打斜去， 打斜去嘅，係啦， 威亞咁樣， 係啦，打斜去。咁打斜去嗰陣時咧，仲要係嗰個出邊有個鏡頭嘅，奇怪地， 係啦，就係影翻轉頭， 係啦係啦，奇怪地就係有鏡頭影。 呢個 係 最早期嗰啲降落，邊個擺個鏡頭喺嗰度？係 啦， 係 啦， 咁應該係嗰個人係第一個登陸月球人， 係唔係？嗰陣時仲未降落先啦，咁一路喺度影住，咁。第一個疑點就開始講啦，就係、是、因為當時Houston 嗰邊嗰、那個，因為佢哋分三邊嘅、，Houston 就負責即係 聯繫 聯繫嘅啦。咁就因為同上面個太空人藍志堂同埋嗰兩個一齊喺度講緊嘅時候咧，咁啊一路講緊對答嗰個過程咧，如果而家你租翻個紀錄片睇，你都會好係好清晰㗎，即係清晰到就係、是。我同你而家好似對咩講 即係完全係咧冇 delay 嘅嗰啲對話。 誒唔係冇 delay， 而係好好冇雜音嘅。 冇雜音，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咧，你好早期打長途電話都有嗰個 delay 㗎嘛。係 啦。同埋點解會有雜音咧？我後來我研究。 點解係咯？唔係好靜嘅咩 ？Suppose。 咁因為咧，你要大家記住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太空咧係真空嘅。 係。 而呢個太空艙裏邊有空氣嘅時候咧，有任何嘅機械嘅聲音咧，佢只係會內部傳送嘅啫。 嗯。 佢係唔會傳出去出邊冇太空嘅冇空氣嘅地方嘅。咁後來我呢件事咧，我就呢件事啊，我特登問咗親身問嘅，我係嗰陣時1997年冇錯，1997年咁北京有一次我揾到幾個。三個美國太空人，三個蘇聯嘅太空人同埋兩個美國嘅太空人咧，就喺 你係咪喺啲咩酒店嗰度，跟住要扮戴住啲帽 咁叫， 跟住話敲三下入去揾佢。 唔係，咁我真係問佢，我問咗佢幾樣嘢，我話：哦，我想知道你哋喺即係太空嘅時候，任何嘅環境係靜嘅定係嘈嘅咧？咁樣，咁佢講咗一個好嘅講法，即係真係咁樣。佢話第一樣嘢就係，如果你熄曬所有機艙裏邊嘅儀器啦。等佢自己繼續喺原住嘅軌道，係自己漂流嗰只咧，係靜到一粒聲都冇嘅。但係如果你裏邊 其實都幾恐怖嘅， 恐怖。但係如果裏邊有機器係開著嘅話咧，因為佢都講到一個問題，因為太空係冇空氣嘅，你傳唔到出去，只可以喺裏邊傳啦。佢話啲聲音係大到咧，佢話俾你聽嘅嗰個現象就係、是、你好似任何時期企喺一個超巨型嘅。好似飛機螺旋桨嘅位置嘅噪音咁大， 哇！真係好嘈， 好嘈嘅，係嘈到話嘈到你係講唔到嘢嘅。咁我問完我話嚇， 奇怪、啊、 奇怪喎、啊！咁 而家俾我自己篤爆添， 唔係即係咁。如果係咁，第一次降落嘅時候，咁阿機當然入面所有嘅儀器開緊係 開 著， 應該好嘈，好嘈， 應該係好嘈嘅。咁但點解個紀錄片裏面就算當時現場直播都好啦，咁靜嘅咧？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Thank you.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ish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今日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佢系叫做 Julie London 各位， 黑色星期一 嚟。咁之后咧，我哋讲即系讲紧就系佢靓嗰度，即系点解会咁正对答同 Houston 嗰边个对答点解咁清楚咧？咁样 OK， 咁都唉算啦，我都唔深究啦。咁去到一路降落嘅時候咧，其實咧去到後來咧，已經有人去懷疑嗰個降落嗰個程序，一路打斜角，一路降落嘅時候，點解可以咁準確？一個斜角位線落去咁準確，攣到落個月球度咧，係冇失敗到，亦都冇反擊，亦都係好正正地落到去嗰個位度，係冇喐到啦，冇歪到啦，冇斜到啦，冇跌到啦 ，perfect 嘅係啦， 真空啊嘛，係咪因為 唔關事嘅？ 不過但係其實佢係一架有重量嘅即係飛船嚟㗎嘛， 係冇錯， 即係佢又唔係咩火箭啦，佢係飛船啦， 冇錯冇錯。 咁但係月球係得地球六分一嘅地心吸力， 冇錯。 咁佢攣落去嘅時候，咪應該好似太空人。弹下弹下噶 冇错。 点解佢会一攣落去就食死咗？ 系啦，仲要系你攣落去嗰下，你唔弹不特止咧，其实仲有一个好大嘅阴谋论，就系话咧，因为你都话啦，六分之一嘅月球重量咧，你其实每一样嘢你升即系铲过系啦，铲起咗嘅时候咧，系要好慢先要落翻去。 系啊系啊， 佢话当时就算攣咗之后咧，连尘都唔升嘅。 即係一靚食死， 食死 係咁。 塵咧都冇升，冇升到上去。如果鏡頭咧係喺 live 地俾即係傳播俾全個美國睇嗰陣時候咧，係遮唔到出邊有個鏡頭嘅畫面噶嘛。OK， 嗰個鏡頭就開始係第二個問題啦。咁當時法國有個科學家就話，因為咧你大家記得咧最出名嗰個鏡頭就係影住阿岩士堂啦，就打開佢嘅機艙啦，即係慢慢 伸只腳嚟啦， 係啦，就慢慢爬落嚟啦。咁正如就好似我呢度有一幅咧。但呢幅咧就唔系爬落嚟嘅，系升上嘅。但呢幅相咧，我呢啲相咧，好在电台即系唔系俾大家见到会杀死我，因为咧系真系太空总署嘅相嚟嘅。 哇！ 几邪灵！哇！冧晒啲嘢， 系真系。 系喎，系 NASA 嘅 喎。 系 NASA 嘅，同埋系 private use only 嘅。 private use only 呢？你唔好问我点攞到啦。 喂，呢个咁唔好印啲手指毛内喎吓。我费事打个手指毛内，你落女根子度咁样飞过嚟啦。 你想唔想咁？咁即係類似今日，因為我呢度 哇，你喺邊度咩噶？你邊度拍？ 佢美國太空總署嘅。 我呢度一沓 買翻嚟。 係咯，哇！點解你咁多呢啲喺邊度拍埋翻嚟咧？你 唔係我唔係拍埋翻嚟嘅，我喺日本有辦法攞翻嚟嘅。 嗱，聽到啦。 門阻到 辦法啦嚇。 咁呢個係真係 NASA 一批相。 係喎，真係太空總署上嚟。 係後邊係有嘢，同埋我每幅相隔離係 private use only 喎喂。 係有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嗰個，不過我唔講呢啲啦，我唔講啦。 好嘢。 咁就一路落去嘅時候咧，咁。法國嗰邊嘅其中一個太空人就唔係法國嗰邊嘅科學家就問 邊個 喺出邊影住阿岩士堂落嚟㗎 ？Elwin， 咁唔係岩士堂係第一個落嚟嘅咩？ 呢個已經係呢個已經係陰謀論嚟㗎啦，係啊！佢哋話嗰陣時擺個 camera 出邊、那個， 係咪攝影師唔計㗎？ 嗰個應該係第一個 man on the moon 係啦。OK， 咁呢個咧就好笑。後來咧喺八十年代嗰時咧有個二打六嘅太空總署人，美國太空總署人咧就解答呢個問題。佢話：我好簡單啫，其實你所謂嘅第一個人靚都係一個 marketing 嘅嘢嚟嘅啫，即係我哋都係預早 歷史性嘅黑色叫做， 即係係啦，擺出去咁咪影住佢落嚟咯咁樣。之後咧，大家聽到啊，好似啊係幾合理喎， 都俾你講得掂 嚇。唔係之後嗰個法國嘅科學家就話啦：吓？乜你哋嗰日唔係 live 咩？ 嗯。 咁邊？如果你係 live 嘅，咪影咗邊個行出去先 set 定個機影咗落嚟咯？但 live 唔係 哦，嗰度咧我哋就未正式拍攝。 喂，跟住你講多次， 即係嗰度 你唔明， 即係嗰日係直播㗎。係 啊， 咁佢直播嘅時候一 land 咗落去，咁咪影住岩士堂落緊嚟咯。 係啊， 唔係佢而家仲係喺地球，佢而家仲喺地球，嗰度係月球啊，彭晴。 咁所以係咯， 月球現場直播緊，佢係 land 落 嚟。咁好冇理，你等我一陣先。我而家要攞 camera 出嚟，唔好影住嚇，影地邊。 咁咪有 time gap 啦， 係咯，咁咪就係現場直播咪知咯。 但係佢之後個法國話啦，法國嗰個科學家話：乜你唔係 live 嘅咩？ 咁嗰個人就 delay 嘛，法國嗰度就 好似一般嗰啲即係立法局嗰啲問嗰啲 no comment 啦，係 唔知咧，啊你話咧， 咁唔會咁嘅。咁呢件事咧就啲人已經覺得嚇唔係啩？即係佢講得佢解釋嗰個 point 係令人有啲懷疑啦。咁之後咧，去到後來就有一大批嘅相片出咗嚟啦。咁啲相片咧，包括手上邊一扎咧， 如果你唔介意嘅話，我其實好想睇嘅。 係，你我會俾你睇嘅。係，咁但係你又好似好驚直引咗手指毛啦。 係啊，我就驚嗰啲 CIA 就係 唔會嘅。嗱，呢啲唔會啦。嗱，呢啲有交圖嘅。 斬鎖咁嗰 啲有交圖嘅。 係 。咁咧就其中一段嘅錄影帶，而家啲document都會好清晰地影到嘅就係、是、啦。其中有幾下，你知道美國好中意就係一咧落到去嘅時候咧就插個旗嘅。係 啊， 係係啦。咁插旗嗰下咧，其中佢六次嘅登陸月球都有插旗嘅嚇。 六支嘅， 六支嘅， 上面有六支旗， 六支旗嘅冇錯。六支旗，但係佢冇插地球嘅聯合國旗嘅，佢淨係插美國旗嘅啫。咁咧佢就插嗰下咧，其中有三次，如果冇記錯嘅咧。插落去嗰下咧，直情一路影住個鏡頭嘅時候咧，嗰支旗咧 係 有風吹嘅，而當時亦都有個太空總署啲人答咗話：呢個唔係咩風吹，呢個係 action reaction 嚟嘅啫，即係話你有嘢震動插落去，你咪震咯。但係你如果真係睇過紀錄片嘅話咧，你會見到個唔係震， 係好明顯係風嚟， 係一個直情嗰個旗咧係吹完之後，其中有一頁咧反咗過去對面，再反翻落嚟係。是吹過 咁失敗㗎呢、這個咁樣嘅。 但如果佢即係佢哋話 action reaction 嘅啫，咁佢動咗落去嗰支旗都可以發過去反我，因為佢係無重狀態嚟㗎嘛。 係，亦都啱。咁之後咧，亦都有個物理學家咧，就同嗰個人辯駁。 嗯， 佢話：咦，你真係用 action reaction 去解釋咧？咁就係以牛頓定律去講咧，就係佢恆久地搖嘅。 系， 佢唔会摇完， 唔会停， 佢唔会个风吹完浪完之后停咗， 因为地心吸力扯咗佢停咯，佢冇，咁佢都唔，佢都有地心吸力。 系，冇错冇错，但系佢话嗰个解释系好好唔满意啊，点会可以？第一就系有无限嘅风喺度吹紧一个旗啦，即系唔系讲紧一次，系有三次影住佢插旗嗰下，突然间有风吹过去，其中一个仲要反咗过去，就反翻落嚟咁样。咁啲人就話：喂，咁但係你月球上係真空㗎喎、哦 嗯、 你太空都係真空㗎喎、哦、即係除咗一個 dark matter， 即係而家講緊冷暗物質之外呢，就冇嘢㗎喇喎，即係冇空氣㗎喎、哦。咁點會有旗可以喐呢？咁太空總署話呢、這個 no comment， 冇 comment， 即係你哋鍾意咁講咪咁講囉咁樣。咁之後呢啲人就喺度再去研究個問題啦、嗯、就係、是、喂大佬，咁你呢啲相片其實任何你而家其實去到太空總署嘅網頁咧，佢、都有一系列以前嘅相片嘅。就算你而家去翻所有嘅相片度睇咧，所有嘅相片都有一個好奇怪的現象，就係咧， 係咩咧？ 就係、是、所有嘅月球外邊咧，佢冇大氣層嘅，佢冇阻擋，佢冇視線，佢唔似地球咁樣啦，係冇星星嘅。 嗯，但冇可能冇星星嘅。 佢話啦，咁啲人就係話啦，點解個背景所有太空總署？影出嚟喺月球影出對佢， 係咪因為當年佢哋嗰啲呢個係咪因為當年？因為我哋而家三十年後，我哋嘅科技就好勁好多，有黑白望遠鏡啦，係咪先？即係唔係我哋，係佢哋啦，係嘛？ 呢啲啦，係 咯，即係冇星星係咪因為佢一個低 resolution 咧張相，所以影唔到星星咧？ 嗱，如果係 個解像度低嘅， 嗱，如果係咁嘅話咧，咁佢係咪應該所有嘅月球表面嘅一啲解像度都應該蒙㗎啦？如果咁講法，咁、但係佢就即係當然咧，佢又咁解釋咧，就話當時如果你要 focus on 一啲嘢嘅話咧，你可能遠處嘅星就未必影到啦咁樣。但你要記住，如果我哋地球，就算我哋夜晚黃昏，我哋月亮都見到㗎嘛，即係我哋有咁多大氣層阻隔之下，我哋都可以見到咁清楚，或者夜晚嘅時候我都見到咁清楚嘅星星。例如你去到如果高海拔嘅地方，有埋太氣層嘅阻隔，咁你月球上面望出去係冇星，或者你影唔到任何一粒星，甚至最靚最亮嗰粒金星都冇嘅話咧，咁係咪有啲奇怪呢？ 因為我哋細個都睇過啲木星、土星，肉眼睇到咩望遠鏡？ 用望遠鏡睇到嘅，冇錯嘅。 肉眼就咁一個普通望遠鏡睇、天文嗰啲望遠鏡就已經睇到㗎啦， 清 楚嘅， 冇錯。同埋喺所有嘅太空人有太空人企喺度嘅相片裏面咧，個背景永遠都唔會存在一個地球嘅。因為呢個可能係俾人俾、人會認得出疑點啊嘛，咁冇星星之餘，亦都冇地球。 佢會因為佢又話 lens 咗喺後邊嗰啲人， 唔會，佢哋係 lens 前面嘅，佢 lens 前面嘅，佢哋係 lens 太陽射到個位置。 咁即係如果我哋而家將哈勃望遠鏡移向月球，射住月球，我哋應該見到美國旗嘅喎。 佢哋話而家嗰個望遠鏡係望到月亮嘅表面，但係唔會清楚到望到上邊所有嘅嘢。但係呢個一陣再講啦嚇。 誒呢個係一個所以係疑點嚟嘅。 咁、但我就覺得如果佢點、我即係諗翻你咁多嘅疑點咧、就係佢。會唔會係因為1969年嗰時咧，世界各地嘅科技咧都唔係咁發達嘅時候咧，我哋唔可以 monitor 到佢究竟係咪飛出大氣層，跟住直接飛上月球？但係喺1970年之後咧，可能世界各地 嘅 已經科技已經好勁啦。大家其實我、如果你再上去係嘛，咁我哋全程一路望住你去到，哇！真係去到啊，真係咁，所以佢哋就唔再上啦。 啱，同埋有個人都即係有啲人反駁嘅，就話如果當時蘇聯係知道美國人係造假嘅話咧。蘇聯一定出聲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其實蘇聯嗰個當時嘅衛星係咪有能力可以 mon 到佢哋星咧？同埋蘇聯解體之後係揾唔到佢哋 mon 過佢哋嘅資料的。